哈利波特与凤凰社第十五章，霍格沃茨的高级调查官，第六十二集。 可是哈利不用等到上黑魔法防御术课才能见到乌姆里奇教授。在昏暗的占卜课教室最后排的座位上，哈利正要抽出他的做梦日记，罗恩用胳膊肘捅了捅他。他转脸一看，只见乌姆里奇教授从地板上的活板门里钻了出来。正在说说笑笑的同学们顿时沉默了。正在走来走去分发解梦指南的特里劳尼教授听见教室里的声音突然低了下去，便回过头来。 下午好，特里劳尼教授。 乌姆里奇教授又是那种满脸堆笑的样子。 我相信你一定收到我的通知了，上面写着检查你上课的日期和时间。 特里劳尼教授板着脸点点头，显得很不高兴，转身背朝乌姆里奇教授继续发课本。乌姆里奇教授仍然满脸是笑，抓住离他最近的那把扶手椅的椅背，把椅子拉到教室前面，放在特里劳尼教授座位后面几英寸的地方。然后他坐下来，从花里胡哨的包里掏出写字板，满怀期待地抬起头等着开始上课。特里劳尼教授用微微发抖的双手紧了紧身上裹的披肩，透过那副把眼睛放大了好多倍的大眼镜审视着全班同学。 今天我们继续学习有预示性的梦。 他勇敢地用平常那种神秘莫测的语气说话，然而声音有些微微发抖。 请同学们分成两人一组，在解梦指南的帮助下互相解释对方最近在梦里看到的情景。 他刚要快步走回自己的座位，突然看见乌姆里奇教授就坐在那旁边，便立刻向左一转，朝帕瓦蒂和拉文德走去。他们俩已经在专心讨论帕瓦蒂最近做的一个梦了。哈利打开他那本解梦指南，一边偷偷地注视着乌姆里奇，他已经在写字板上记着什么了。几分钟后他站起来，开始跟着特里劳尼在教室里走来走去，听特里劳尼跟同学们对话，并不时地提出一两个问题。哈利赶紧埋头书本上。 快想一个梦出来， 他对罗恩说， 说不定那个老癞蛤蟆要往这边来了。 我上次说过了， 罗恩抗议道。 这次该你了，你对我说一个吧。哎呦，我不知道， 哈利焦急地说，他一点也想不起最近几天做过什么梦。 我就说我梦见把斯内普放在我的干锅里淹死了。行，这个准行。 罗恩乐得咯咯直笑，翻开了他的那本解梦指南。 好吧，我们要用你的年龄加上你做梦那天的日期，还有主题词的字母个数。主题词是淹死，还是干锅，还是斯内普呢？ 没关系，随便挑一个吧。 哈利说着冒险朝后面扫了一眼，乌姆里奇教授就站在特里劳尼教授身后。当占卜克老师询问纳威做梦日记写得怎样时，乌姆里奇在写字板上记个不停。 你哪天夜里做了这个梦？ 罗恩一边埋头计算一边问道。 不知道，昨天夜里吧，你说哪天就哪天。 哈利对他说，一边拼命想听清乌姆里奇在对特里劳尼教授说什么。他们现在跟他和罗恩只隔着一张桌子，乌姆里奇教授又在写字板上记了几笔，特里劳尼教授显得十分恼怒。 那么， 乌姆里奇抬头看着特里劳尼说道， 你在这个岗位上多长时间了？确切地说。 特里劳尼教授狠狠地瞪着他，交叉双臂耸起肩膀，似乎想尽量保护自己不受这种粗暴无理的调查的伤害。他微微顿了一下，大概断定这个问题并不那么突出，他没有理由对他置之不理，便用十分愠怒的口吻说， 差不多16年了。 时间不短了。 乌姆里奇教授说着又在他的写字板上记了几笔。 这么说，是邓布利多教授任用你的？ 没错， 特里劳尼教授干脆利落地说。乌姆里奇教授又记了几笔。 你是大名鼎鼎的先知卡珊德拉·特里劳尼的玄孙女。 是的， 特里劳尼教授说，把头昂得更高了一点，写字板上又记下了几笔。 可是我认为，如果我说错了，你可以纠正。自卡珊德拉之后，你是你们家族里第一个具有第二视觉的人。 这些事情经常隔代，隔三代遗传的。 特里劳尼教授说，乌姆里奇教授那癞蛤蟆似的嘴笑得更大了。 当然， 他娇滴滴地说，又记了几笔。 好吧，不知你是否可以为我预言点什么？嗯？ 他询问地抬起头，依旧满脸堆笑。特里劳尼教授浑身一下子绷紧了，似乎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他说，站立地抓住围在瘦削的脖子上的披巾。 我希望你能为我做一个预言。 乌姆里奇教授清清楚楚地说，现在从课本后面偷看和偷听的人可不止哈利和罗恩两个了。教室里大多数同学都呆呆地望着特里劳尼教授，只见他把身体挺得笔直，那些珠子和手镯叮叮当当响个不停。 天幕是不会受命而看的， 他用愤慨的语气说。 明白了， 乌姆里奇教授轻轻说，又在他的写字板上记了几笔。 我，可是等一等， 特里劳尼教授突然说，他试图用平常那种虚无缥缈的声音说话，但由于气得全身发抖，破坏了那种声音的神秘效果。 我觉得我确实看见了什么，是关于你的啊，我感觉到了某种东西，某种黑色的东西，某种极其危险的。 特里劳尼教授用颤抖的手指指着乌姆里奇教授，乌姆里奇教授的脸上还是那样和蔼可亲地笑着，两根眉毛扬了起来。 恐怕你会遇到可怕的危险。 特里劳尼教授戏剧性地结束了他的话，一阵静默，乌姆里奇教授的眉毛仍然扬着。 好吧， 他轻轻地说，又在写字板上草草划拉了几笔。 好吧，如果你充其量只能做到这点。 他转身走开了，特里劳尼教授呆呆地站在原地，胸脯剧烈地起伏着。哈利和罗恩对了一下眼神，知道罗恩心里的想法跟他完全一样。他们都知道特里劳尼教授是个大骗子，但另一方面，他们太憎恨乌姆里奇了，觉得情愿偏向特里劳尼一边。然而几秒钟后，他突然对他们发难，他们就不这么想了。 怎么样？ 特里劳尼教授说，把长长的手指猛地戳到哈利鼻子底下，动作是一反常态的敏捷。 请让我看看你的做梦日记的开头几篇。 当他用最高的嗓门解释完哈利的那些梦，所有的梦，包括关于喝粥的梦，都明显预示着可怕的早夭，哈利觉得对他的同情减少了许多。这个时候，乌姆里奇教授一直站在几步开外，在那写字板上记个不停。下课铃响了，他第一个下了银色的梯子。当他们十分钟后赶去上黑魔法防御术课时，他又在那儿等着大家了。他们走进教室时，他在那里自己笑眯眯地哼着小曲儿。赫敏刚才去上算术占卜课了。哈利和罗恩一边拿出他们的魔法防御理论课本，一边把占卜课上发生的事情都告诉了他。没等赫敏来得及提问，乌姆里奇教授就命令大家安静下来，教室里立刻鸦雀无声。 收起魔杖， 他笑容可掬地吩咐大家。那些抱有一线希望把魔杖拿出来的同学，只好失望地又把他们放回书包。 上节课我们学完了第一章，今天我希望你们都把书翻到第十九页，开始读第二章，普通防御理论及其起源。看书时不要讲话。 他咧着大嘴，沾沾自喜地微笑着，在讲台后面坐了下来。全班同学整齐划一地把书翻到了第十九页，发出一片清晰可闻的叹息声。 哈利闷闷不乐地想，不知这本书有没有那么多章节，够他们整个一学年在课上阅读。他正在查看目录，突然发现赫敏又把手举了起来。乌姆里奇教授也注意到了，而且他似乎已经对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想好了对策。他不再假装没有看见赫敏，而是站起来绕过前排课桌，面对面地站在赫敏跟前，然后弯下腰压低声音，不让全班同学听见他说话。 这次又怎么了，格兰杰小姐？ 第二章我已经读过了， 赫敏说。 那好，接着读第三章。 那一章我也读过了，我把整本书都读完了。 乌姆里奇教授眨眨眼睛，但几乎立刻就恢复了镇定。 那好，你应该能够告诉我，在第十五章里，斯林卡关于反恶咒是怎么说的？ 他说反恶咒这个词不恰当。 赫敏不假思索地说。 他说反恶咒这个词实际上是人们用来称呼他们的恶咒的，他们想使那些恶咒听上去更容易被人接受。 乌姆里奇教授扬起眉毛，哈利知道他尽管不乐意，却也不由得心服口服。 但我不同意， 赫敏继续说。乌姆里奇教授的眉毛扬得更高了一些，目光明显变冷了。 你不同意？ 是的，不同意， 赫敏说。他不像乌姆里奇那样巧声耳语，而是用清晰的传得很远的声音说话，把全班同学的注意力都吸引了过来。 斯林卡先生不喜欢恶咒是吗？但我认为当恶咒用于防御时会非常管用的。 好，你是这么认为的， 乌姆里奇教授说，忘记了压低声音，并且站直了身体。 恐怕在这个教室里真正重要的是斯林卡先生的观点，而不是你的观点，格兰杰小姐。 可是， 赫敏刚要说话。 够了， 乌姆里奇教授说。他走到教室前面，对着全班同学，刚开始上课时那种喜气洋洋的劲头一下子不见了。 格兰杰小姐，我要给格兰芬多学院扣掉五分。 听了这话，教室里响起一片窃窃私语。 为什么？ 哈利气愤地问。 你别掺和进来， 赫敏焦急地小声对他说。 因为用毫无意义的打岔扰乱我的课堂纪律， 乌姆里奇教授流利地说。 我在这里教课采用的是魔法部批准的方法，不包括鼓励学生对他们不很理解的事情发表自己的观点。以前教你们这门课的老师也许给了你们更多的自由，但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够通过魔法部的调查，大概奇洛教授除外。至少他似乎只教授适合你们这个年龄的内容。 是啊，奇洛真是个了不起的好老师， 哈利大声说。 只是有一点小小的美中不足，他让伏地魔粘在他的后脑勺上了。 这句话一出口，教室里一片沉默，哈利从没听见过这样掷地有声的沉默。接着， 我认为再关一个星期的禁闭会对你有点帮助，波特先生， 乌姆里奇圆滑地说。